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五集。黄山山桂斋不同于市区里那所装饰的富丽堂皇的养生馆，这儿才是山鬼真正的总坛。这是一幢很老的建筑，位置偏僻，身居山内，始建于唐中期。修筑一时就考虑到了兵灾战祸，所以并不雕梁画栋。筑屋材料选用了沉重的条石，地下广绝空间，真需要逃离时，所有人轻装离斋，家是细软的藏进地下，地面上放一把火，自砸门窗。反正屋架牢固，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坏，只是叫那些兵匪们知道这儿已经荒废，没什么可烧抢的了，您到别处瞧瞧去吧。待兵灾过去，重新拾掇一番，又是屋间设固一大宅。而且山桂斋深谙以山藏宅，以屋藏屋之道，外人从未见过他的真正门面，今时今日亦如此。进来时只不过是普通度假村，车子在里头七绕八绕之后，才会驶进真正的重心，同时也驶进古老的岁月不间断的传承。时近深夜，冼琼花走在山桂斋曲曲折折的鹅卵石小路上。斋内虽然已经引入了现代家居，但仍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古色调。别的不说，花园里的照明喜欢用烛火，那些错落的假山石间，或高或低，或前或后，都燃着被透明挡风照护着的悠悠烛火，偶尔能听到噼啪一声烛花爆裂的声响。冼琼花喜欢这感觉，外头的世界争分夺秒，但踏入山桂斋，会让人觉得岁月绵长，风景这边独好。他走到一间大屋的门口，伸手叩门。刘姐儿很快应了门，顾不上跟他打招呼，就朝屋里报备：“ 七姐儿来了。” 进门就是客厅，高惊鸿和裘碧影正围桌而坐。高惊鸿穿绿色的真丝绑带家居睡袍，正拿鎏金贝壳柄的小茶勺清搅面前的茶汤。裘碧影穿了一件松垮的大黑 T 恤，手边摆着啤酒、咸水、花生米，还有好几碟凤爪鸭脖卤味。 吴姐还没走呢？ 走了从不惦记着，来了又想赖着不走。来尝尝我店里的卤味，今天刚快递来的。 冼琼花对卤味没兴趣，掏出烟来，先看高惊鸿。 大姐，不介意吧？ 你也少抽点儿。 边说边拿手在鼻端扇了扇，好像那烟味已经飘过来了似的，还吩咐刘姐 把土空调打开，给屋里透透气儿。 哎， 刘姐应了一声，先拿了个烟灰缸过来给冼琼花，然后弯下腰，手指抠进地上，用力地拎起一个菜碟大小的石盖，有嗖嗖的冷气自下头窜了上来。这是老徽州一带复古官家流行的土空调，原理是在下头挖一个一两米见方的地窖，再利用恒温地气引来山泉水，带动空气对流，影响室温。虽说跟现代空调的制冷效果不能比，但胜在清凉天然，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觑。做完这些，刘姐走到屋子另一侧角落处的椅子上坐下，拧亮台灯，自顾自地戴上老花镜，又拿起绣棚绣针。刘姐的绣工好，女儿把她的绣件挂上淘宝店，好多人排着队等着买。她不缺着钱，但被那些素未谋面的人念盼，很有成就感。冼琼花把目光自刘姐身上收回，吸一口烟，缓缓吐出，低头看土空调处冒上来的丝丝白气，耳畔传来茶勺和杯壁碰撞的轻响。 自保睡了，那伤没大碍吧？ 嗯，从小那些山珍奇味不是白吃的。 就差把他养成药人了，这种伤还扛得住。 那个江烈又把小千给救了。 哎，这趟要不是他呀，真要给你们报丧了。 这都两回了呀。 冼琼花把烟灰磕进烟缸里。 以后自己儿要是真和他好，我也不好说什么了。我早说过，有些事儿要么别叫它发生，一旦发生了你还止得住吗？这回跟上回还不同。 高金红停了手，慢慢把茶勺取出，搁在茶歌上。裘碧莹给自己倒酒。 葛大还找不着呢。 大姐，你就别惦记他了，一个流浪汉，今儿在这儿，明儿在那儿，满中国乱跑，居无定所，这种的上哪儿找去？再来两三个万烽火帮忙也没办法呀。 不是满中国乱跑，人家葛大先生是在长江北转悠。 长江北还小吗？葛大要还活着，你算算他多大了，没八十也七十好几了吧，说不定已经过身了。再说了，他眼睛好的时候都看不出来，眼瞎了还能看出来？ 哎，我就是想问问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当年那事儿做得对不住自保，他那性子一直别扭着，你看不出来呀？ 哼，怎么看不出来呀？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做了不地道的事腰都弯。现在自己儿跟我说硬话，我都不敢回他。 唉，谁不是呢？ 你们说那个神棍行吗？老七，当初是你去查他的底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 人品没问题，朋友关系什么的也都是真的。 关键还是看能力。 要说能力，这一行也确实是他自身了，跟段娘娘一样，半辈子都扑在这些怪事上。虽说他不会打卦看命，但路子肯定比咱们多。自己儿不是也说过吗，咱们的山胆专往他手上落，人不可貌相，我看也是个有来头的。 嗯，要么让他查查看。 昨天飞机晚点，江恋到酒店时已经是半夜，匆匆跟邝美莹打了招呼，办了入住之后就倒头大睡，一睁眼已是日上三竿。好在酒店的早餐时间还没过，江恋洗漱了出来，路过神棍门口时抬手敲了敲，人在的话就叫上一起，不在嘛，那估计就是先下去吃了。敲了两下，门开了，江恋被神棍的形象吓了一跳，这人头发蓬乱，目光呆滞，眼镜都戴得有点歪斜，大大的黑眼圈透露出些许一夜无眠的意味。 哎，是不是昨晚做什么梦了？ 哎，我说小恋恋，你除了问我有没有做梦，咱俩是不是就没别的话了？我那是搞研究呢。 江恋探头往里看，这研究的现场还真是狼藉，又是满地字纸，但有面墙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上头拿四张 A2 纸贴出了一张大图幅，图幅上写满了字，画满了线条，字和线条还分了不同的颜色。江恋拿嘴努了努，朝向那个方向问着， 那是什么？ 我奋战了一夜的成果，及目前所有的进展之大成啊。哎，我还推导出了一些新的联系。 哈，是吗？那就得好好观摩观摩了。 江恋走近前去，一眼就看到图幅的最中央位置居然画了一座大山。还没来得及发问，神棍已经拿了房间提供的鞋拔子过来，拔头往那大山上一点。 这你得好好听着啊。哎，看这儿啊，昆仑山， 这是一切的源头，是事情最早发生的地方，也必将是一切的归宿和终结。 这话怎么说？ 小恋恋，我一早就说过啊，你得有全局的意识。事情最早就是从昆仑山开始的，这儿发生了好几件关键的事情。第一啊，神族人在这里聚集，仿佛进行着大撤离、大哀悼。他们点算箱子，把重要的东西放进去，那些物品包括山胆、兽骨、山海经正本以及女娲的团土人偶等等等等。很明显啊，他们不希望这些东西外流，想送走或者是永远的封存。第二点啊，金翅凤凰死了，巨龙陨落，在这之前最后一头麒麟也死了。第三，有一口箱子被偷了，这就说明神族人有对头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做的梦？梦里头有两个人鬼鬼祟祟的在山洞口说话，提到凤凰鸾图案的箱子有40口，还要打听将功。 将功姓邝，你是不是怀疑美营祖上就是将功出身？ 对，一般人搬家会打包箱子，神族人的这场大撤离一定需要很多的箱子，而且这箱子得特别的保险，一般人打不开。我想他们安排了特殊的工匠承制，而且工匠不止一家，各有手艺。邝家人负责了其中的40口，而被偷走的那一口恰好就是邝家人制作的。我猜测啊，邝家人的血其实是特殊的密码，就像现代的指纹密码箱、眼纹密码箱。邝家人做的箱子以血开箱，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所以啊，那对头偷走了箱子之后打不开，还得听将功的。 哦，所以山洞密聊的场景发生在箱子被偷之后。 对，这对头一定是找到邝家，许了什么好处，拉他们入局了，这才能得以成功的开箱。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，箱子里头的物件四落，而邝家人手里最终只是一口空箱子，这就是当年昆仑山发生的事儿。 这么一听，邝家祖上像是背叛者呀。 江炼看了图符，以昆仑山为中心，四个方向延伸出了四条线。神棍拿鞋拔子点向其中一条，说道： 看这一条，是湘西线。湘西线又分两条，一是楼底邝家，邝家人常年居住在楼底，很像普通人家。但是唯一不普通的是，他们得看守着一口空箱子，一旦失职丢了箱子，嘿，他们就会遭到恶极的反噬，算是跟箱子绑在一条藤上了。 邝家人长久以来都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，直到70多年前那次举家逃难。话又说回来，邝家人没出意外，今时今日我江炼也不会站在这儿。 二是玄胆风林，涉及到青铜支架、山胆、结绳记事以及洞神。青铜支架对应赤幽族人，山胆对应山鬼，结绳记事对应花妖，洞神对应的是水晶和白水霄。 江炼细看图符上的字儿，听说到的、经历过的事情各有对应。湘西县就说到这里，神棍点第二条： 这一条是广西线。 广西线就发生在几天前，记忆犹新，无需赘述。图符上广西线也有两条分支，一条是镇龙山，有龙骨残片，一条是凤凰山，有凤凰翎。而凤凰山的对应也不少，定水渊对应水鬼，棺材和尸骨对应九灵圣甲，青铜盖对应蚩尤族人。 还记不记得昆仑山陨落的巨龙？我认为这巨龙的骨架是被烧了，不然不会有龙骨灰和龙骨残片的说法。而只有凤凰翎烧出的火焰才能点燃龙骨，这很显然，龙骨是柴，而凤凰翎是燃料。 啊，凤凰眼里，段太婆拿走了一根凤凰翎，水下洞穴里留着五六十根，但一只凤凰的羽毛绝对不止这么多。 没错啊，小恋恋，我跟我们解放曾经是朝夕相处啊。你别看它只是只山鸡，身上的毛那绝对有上千根。一只金翅凤凰怎么可能只有五六十根毛呢？唯一的解释，这五六十根是特意留下来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留就要留配套，那凤凰翎是用来烧龙骨的，既然留下了部分的凤凰翎，就一定还留下了部分的龙骨。 没错，江烈又想起神棍的梦里那段山洞秘聊，说剩下的是烧过的，另外的实在找不到，不知道被藏在哪儿了。那段对话其实很清楚地表明，这世上的某个地方还藏有部分龙骨。 龙骨，凤凰翎，箱子。啊，那些箱子会不会是被烧了？ 啊， 不是有很多箱子吗？一直以来我们只找到其中一口，那么其他那么多箱子都去哪儿了呢？啊，龙骨是柴，凤凰翎是燃料，那烧龙骨到底是为了烧什么呢？会不会是把那些箱子里的他们的那些研究和发现通通付之一炬？而之所以留下部分凤凰翎以及部分龙骨，是因为有一口箱子被偷走了。留下的凤凰翎和龙骨是为那口被偷走的箱子准备的。还记得我们聊过吗？有人故意让这口箱子五马分尸，让不同的人带走箱子里的物件，甚至连空箱子都有人保管，还使得这些人互不往来，是为了什么呢？ 啊！ 当时想不明白，现在大概懂了，是因为如果这些东西聚在了一起，装进了箱子，再加上龙骨、凤凰翎，焰头燃起，一切就会被焚毁，烟消云散。所以，箱子里的物件被拆得七零八落。不太重要的，譬如兽骨和翎，就任由它四散；关键点的，像山胆和凤凰翎，就被藏得极为隐蔽。 那龙骨呢？ 龙骨，可能这对头并没有拿到，因为在你的梦里有一段剖腹抽肠的场景，看起来很像是事发被问罪，那人大概是个奸细。协助那个对头偷到了箱子，拿到了凤凰翎，但还没来得及打听龙骨的所在就东窗事发了。不然你想，一大堆箱子，从外观来看有四十口是相同的，那双从浓雾中伸出的偷箱子的手怎么就那么精准，一下子拿走了想偷的那一口？没有内应的指引是绝对办不到的。 神棍愣了半晌，这才想起话还没完，于是拿鞋拔子去点第三条线。 哎，这一条啊，是七块兽骨线。啊，这是我的私心，单列出来，因为跟我的几个朋友有关。但是这条线，也是目前线索最少的。我怀疑当初七块兽骨出了箱，七道利器放出就直接入了室，再也没有归过位了。 那七块兽骨也被随之丢弃，他们的下落如何，只有八枚法师解出的那句话。眼睛会受蒙蔽，但手会帮你认出他们。这件事儿还一直没跟那几位朋友说呢，因为梅花九娘的徒孙曹延华有句名言，愿这世上躲不过的惊吓都只是一场虚惊，收到的欢喜从无空欢喜。事情还不确定，我不想咋咋呼呼送朋友们一场空欢喜。唉， 神棍近乎惆怅地看着那条线，他叹了口气，目光落到第四条线上。 这一条是水鬼线，也分两个支线，一是金汤穴，二是漂移地窟，这个就是目前整个事件的架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